解锁文化新知， get 潮流技能， 掌握娱乐热点， 探索大千世界，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各位下午好，我是曼宁，欢迎您在每周六日的下午4:15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周末活力派。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微博，您搜索周末活力派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到一周活力资讯，资讯过后将会进入到活力会客厅。今天啊，我们还是继续燕京八绝的故事，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金漆镶嵌的魅力。 周末活力派，一周活力资讯。 周末活力派， 资讯部分我们先来关注。近日，见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钱币展在德胜门建楼4层展厅开幕。展览以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为时间线，以百年间发行流通的货币为载体，通过红色记忆、屹立东方、时代旋律、走向复兴这四个部分，追忆了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的艰辛岁月。展览选用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发行的各个时期的钱币以及其他展品共537件套，绝大部分藏品是来自民间收藏家的大力支持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再来看，北京曲协发布了关于举办第12届北京青年相声节相声比赛活动的通知。从今年8月底到今年的11月，北京曲协将以建党百年为主题，举办第12届北京青年相声节系列活动，继续开展相声比赛、座谈、交流演出等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大赛欢迎全国各地的相声小剧场和个人以光盘的形式来报送节目，经组委会组织专家评审，评选出符合条件的节目，将在11月16号到18号参加在西城区第二文化馆举办的决赛。11月19号下午将在民族宫大剧院举办第12届北京青年相声节比赛颁奖暨展演。我们再来关注第5届新现场暨百老汇舞台艺术影像展，21号到29号举办。11部英国高水准的话剧和音乐剧将在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百老汇东方新天地店以及百丽宫国贸店上映。这次影展还将迎来英国国家剧院新版《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线下全球首映。《罗密欧与朱丽叶》原为英国国家剧院2020演出季的重磅剧目，受新冠疫情影响取消了现场演出，也因此成为英国国家剧院历史上拍摄的第一部电影。近日，有声剧《白夜行》在喜马拉雅上线。这次《白夜行》有声剧是由原作者东野圭吾亲自审核监修上线，由韩雪、朱亚文分别演绎女主雪穗和男主亮司，演播艺术家王明君担任旁白。在录制前，韩雪和朱亚文就是东野圭吾作品的忠实粉丝，尽管这是两个人的第一次正式合作，他们默契地一同走过了雪穗和亮司的一生。据了解，《白夜行》精品有声剧已经上线了16集，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来听一下。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消息来自北京日报、人民日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活力会客厅。欢迎回来，下面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活力会客厅了。我们首先呢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金漆镶嵌修饰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我叫侯雪。 欢迎您今天来到我们的活力会客厅。其实我们刚才说到哈，您是金漆镶嵌的代表性传承人，那么这个金漆镶嵌它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技艺呢？ 这个金漆镶嵌啊，其实离咱们大家并不遥远。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咱们一定是只见其物，未闻其名。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咱们生活在北京嘛，这个北京的咱们的故宫里边，其实最有标志性皇权象征的是什么？就是太和殿上那把金光闪闪的这个龙椅。 嗯， 其实那个金光闪闪那把龙椅，大家知道它不是纯金打造的，它是金丝楠木雕刻，然后上面贴着纯金金箔。其实这个就是标准的金漆镶嵌工艺制作而成的。 嗯，漆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 金箔贴置在这个龙椅之上，它刷的这层底下的这个金箔的粘贴胶，其实就是漆。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如胶似漆，其实在中国古代漆和胶是一样的，胶就是漆，漆就是胶，漆也具有一定的粘合剂材料。 哦，也就是说其实呢这个金漆镶嵌的漆，它不是说我们看到它起到一个颜色的一个作用，而是说一个粘合的作用。 对，这个漆的应用非常之广泛。咱们现在一提到漆呢，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所谓的油漆。 对， 其实油漆咱们说到这个，大家一般说到这个词的时候连词，其实刚才我说的时候特意顿了一下，油和漆在古代是两种东西。油是什么呢？是桐树，就是咱们现在自然界中的桐树，它接的这个籽，接的桐籽油。这个油就是咱们油纸伞工艺里面防水的这个油纸伞上刷的这个油，它就是桐油。这个桐油是漆的一种调试和稀释剂材料。这个所谓的漆它可大有来头了，可以说这个漆伴随着中华文明的成长。咱们说的漆呢，现在咱们现在印象中化工商店里卖那种桶装的这个东西， 对， 我今天想证明一下大家，请记住那个东西不叫漆，它的专有名称应该是化学制化工涂料，它并不是漆。真正的古代人所说的这个漆，它说的是从树上割取的一种天然的枝叶，和咱们延庆八绝中雕漆使的这个大漆其实是一样的，它是一种生长在高海拔的一种灌木类的树木，从树身上割取的一种枝叶。咱们看到这个汉字漆，这个汉字三点水，上面一个木，底下又一个八字，然后下面又一个水，其实中国字都是象形字，这个字就说明了漆的来源。三点水和木，漆者木之也，树木割取的枝叶。这个木字底下一个八字形，这个是割漆的时候拉制在树身上的刀口，有点像咱们割橡胶，流出那个刀口流出的这个水，然后底下这个水它才是漆。而且这个漆树生长非常缓慢，它需要10到15年的时间才能成熟开始割漆。一棵树一年大概也就能产1市斤到2市斤这么一个量的漆，如果割多了树就会被割死，所以说这个漆很名贵。 金和漆以及镶嵌的这个工艺都是很珍贵的，很珍惜的，所以说之前是一直是在皇家被用于宫廷的一些器皿或者是一些家具上面用的。 对，刚才咱们说过了，我说过咱们金漆镶嵌，您一定是只见其物未闻其名。不光是太和殿那把金光闪闪的椅子，连宝座之背后的那个屏风，还有宝座底下那个地台，皇帝上的有小台阶子登上去的那个单壁地台，还有爆柱上面的牌匾，甚至说皇帝头顶上像乾清宫什么的正大光明那些牌匾，等等，这些全都是金漆镶嵌工艺制作而成的。金漆镶嵌工艺门类非常之广泛。咱们聊到燕京八绝，大家都知道像什么景泰蓝牙雕玉雕雕漆精绣公毯，还有什么花丝镶嵌啊等等，咱们这些工艺一说到光听名字大家就能感觉到，比如说景泰蓝咱们马上就能说到景泰蓝这些珐琅器，然后说到这个玉雕咱们想到玉石雕刻件，但是唯独提到金漆镶嵌大家很难听出它是什么来。 对， 因为金漆镶嵌是一种综合性工艺，它不像其他的工艺品种它是有指向性，金漆镶嵌涵盖门类非常之广。我们的作品从器物、陈设品、实用器、壁饰、礼器、礼器等等，所有这些都有所涵盖，可以说是故宫存世量漆器类家具里金漆镶嵌属于量最大的。您在故宫里面闭着眼睛随便一指，80%的几率都能指到一件金漆镶嵌的作品。 那这么说，我可能还真的见过不少呢，只是大家不知道它是金漆镶嵌而已。 对，金漆镶嵌呢，它这个咱们日常生活中其实这个金漆镶嵌的器物啊非常之少。很多人咱北京城这个燕京八绝嘛，它就是我常说一句话嘛，仿佛没出北京四九城就已经成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了。就是因为啊，其实全国各地纵观的话，咱们中国地大物博嘛，咱们全国各地都有漆器，甚至说咱们这个从汉唐时期开始，这个周边海外的这些国家也受到中国的影响，漆器也会有这个相应的漆器，像日本、韩国呀，什么越南呀等等，它都有它的漆器，中国遍地都有漆器。为什么北京金漆镶嵌它区别于全国各地的漆器独树一帜，成为唯一具有这个皇家宫廷代表性的漆器呢？就是因为当年咱们就要说到这个金漆镶嵌的这个近代史了。近代的传统工艺美术受到明清时期的历史文化影响是最深的，因为 第一，年代距咱们比较近；第二呢，这两个时期相较于以前，它的这个稳定时间比较长，工艺美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嗯， 工艺美术这个品种品类它非常有意思，它一定是辉煌于盛世。你看所有的工艺美术品种和品类，它的辉煌和发展一定是时代的盛世。所以说呢，你看这个在明清时期稳定的这个国家发展以及这个雄厚的经济实力，导致了人民生活富足，然后精神文化需求上升，工艺美术也蓬勃发展。 对， 咱们的金漆镶嵌也可以说是在明清那个时期达到了最为辉煌的巅峰，不论是工艺门类也好，技法种类也好，是顶峰级的出现。同时呢，博采众家之长，因为明清时期海外贸易已经开始了，国外的漆器也会进入到咱们这个国内，甚至说咱们现在去故宫的时候，您还会看到很多故宫里面收藏的像什么日本的漆器，当然他们那个就是什么那个窝制漆器啊，非常有意思，窝制漆器这种叫比较矮型那种抗挤啊，那种小柜啊，小多宝格小 T 啊，还有日式的一些石盒类的东西，都会在这个故宫咱们都能看到，这都是因为当时的那个海洋贸易以及这个漆器的繁荣发展。说到咱们这个金漆镶嵌呢，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说，我刚才说了嘛，光听名字听不出来，您也说过了，比较象征的能听出来的就是漆，还有金箔，还有镶嵌。其实金漆镶嵌不仅是这几项，金漆镶嵌还涵盖雕填彩绘、平金开黑、虎皮漆、断纹，还有堆骨，然后还有咱们的那个像百宝镶嵌等等等等，七八大类的工艺集合，每一项工艺集合又下属很多子类，所以说金漆镶嵌涵盖工艺广泛，它这个名称是一个综合性名称。 嗯，听起来我就觉得这个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学会的哈。那您是怎么样接触到这门技艺的呢？ 首先呢，我自己就是个人比较喜欢这个金漆镶嵌这个工艺。然后那个上学的时候呢，我也是学习这个艺术设计，对这个咱们也很感兴趣。 嗯， 有一次无意间呢，来到咱们这个北京金漆镶嵌有限责任公司参观，因为这要说一下了，咱们过去这个老工美旗下的这些企业里边，就咱们燕京八绝都有相应的这个企业， 嗯， 比如什么玉器厂啊，什么花丝镶嵌厂啊，雕漆厂等等。但是随着这个计划经济啊、改革开放啊，这等等的一系列的，现在目前咱们工美行业比较有规模成建制的企业，应该就是北京珐琅厂，然后呢和北京金漆镶嵌厂这两家比较有规模性大型的企业了，集中化的。我也是机缘巧合到金漆镶嵌去参观，看过之后啊觉得非常震撼。其实当时自己也想啊，是不是学个别的，然后结果去了金漆镶嵌一看，哎，这么好，这么喜欢，就一直干下去了。 也就是说您大概接触到金漆镶嵌应该是上大学的时候。 对对，在大学期间就是一次无意间的参观吧， 嗯， 就来到了金漆镶嵌，然后看到这个精美的工艺，从这次以后就被叹服了。所以说就是毕业实习的时候就开始在金漆镶嵌，一直就是从走出校门吧，就来到金漆镶嵌，一直到今天。 嗯，那么其实说到这个金漆镶嵌啊，您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学习的步骤啊，这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呢？ 其实很多人都对咱们这个传统工艺美术很好奇， 嗯， 尤其是这个咱们很多影视剧作品中看到的这个咱们学习的过程很艰苦啊，像这个张国荣当年排的这个电影《霸王别姬》里边说，学戏的时候从小就挨师傅打，一路打起来的， 对呀， 很辛苦。其实这个工美行业那个早些年确实是这样，我曾经听过一位老的玉雕老师，那个老师傅说，他学徒的时候就因为拿这个工具手的这个姿势和动作不标准，师傅都是不用说的，直接主板照着胳膊肘打一下，一下打的胳膊肘疼了两三天。但是他跟我说嘛，就这一下打记了一辈子这个标准姿势不会错。当然到我们学徒的时候，师傅就没有这么多的打了哈。 嗯， 很多人就是好奇说，您这个还像过去那种师徒传承是那种， 对呀， 老师傅教徒弟吗？我学徒的时候好得多，不像过去那么严谨了，因为过去的学徒给师傅干活前三年是不要钱的，是白给师傅干三年半的。 嗯， 就是学徒三年半，然后完了之后你出师，你还要再给师傅干一段时间的这个活，白给师傅干，然后报答师恩嘛，然后你才能出师去独立去从事这个手艺。当然到我们学徒的时候就好得多了，师傅也教，但是我们学徒的时候规矩还是很严的。很多人就好奇说，我学徒的时候第一线工艺学的是什么，其实跟大家说一下，我第一项工艺学的是泡茶。 我刚才想金漆镶嵌如果上手去学的话，这个成本吧应该挺高的，如果说你搞错了的话，这个材料报废了的话应该浪费不少钱。原来是泡茶。 对，第一项为什么学的泡茶，那个时候我们 我们金鸡镶嵌啊，生产基地在河北。说句实话，这个学徒的时候还是比较艰苦的，因为那个时候大概十多年前吧，河北的生产基地离北京很远，那个交通通勤又不像现在这么方便。 嗯， 每天大概在路上的时候就是三个多小时去程，往返的话一天就要六七个小时在路上，所以每天凌晨四点半就从起床，然后从北京出发到河北我们的生产基地去学徒。那个时候跟师傅坐在一辆车上。早上起来下车的时候，师傅就慢慢悠悠下，我们要跑得很快，把师傅要跑到师傅前面去打开水，把茶给师傅沏好，准备好了工具什么的都给师傅摆上，然后师傅旁边干活的时候我们跟着干，师傅给你安排。刚开始的时候学徒呢不会让你直接去在器物上去制作这些，刚开始都做很基础的工作，比如说那个帮助木工砸木胎，拿锤子钉那个木胎，或者说是去打磨，还有呢就是等你干过一定时间，有一定的积累，对这个胎形结构有一定积累知识之后呢，去灰房去刮灰去和灰，这个工艺非常 苦。这个是什么步骤啊？ 对，因为漆器传统制作工艺它有一个过程叫一麻五灰十八道，是我们的标准工艺。这个其中的五灰就是那个粗紫灰、中灰、细灰、浆灰、令灰等等，这些不同颗粒大小、颗粒大小不一样的灰层，要把这个灰层通过一个我们使用的雪料也好、漆也好调成糊状，然后刮涂在这个木质的胎体结构上。漆器这个对胎体进行这个刮涂之后，其实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胎骨封固，保护这个胎体结构。为什么你看咱们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还有很多海昏侯，这些漆器上千年埋在墓底地下腐蚀它不受影响，就是因为这个灰层和漆层对它保护了，大漆是抗酸抗碱抗腐蚀的。然后那个这个灰层啊，它做的时候非常讲究，因为过去古代的时候全是生物性材料嘛，和这个灰的时候我们用的是叫雪料，就是拿那个猪血做成的，经过加工之后做成这种半胶质的一个糊状的东西，把这个砖灰就是古城砖那个青砖磨成的砖粉调制在这个猪血里和成糊。大家知道这个血豆腐这种感觉哈，那个当然你吃这火锅的时候感觉还挺好的，但是真要做的时候，第一它很腥，味道很大，第二你想这个东西如果在常温下这个暴晒啊，在放置时间再长一点，那个味道真的是相当的难以忍受的。对，所以但是学徒说你就要忍着那个味儿去调那个灰，有时候经常刚开始弄的时候经常是调两下受不了就出去吐一会儿，然后回来再接着弄。 哎，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哈，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灰涂到那个木头上的话，它不会就是留下那个味道吗？ 这个灰它是那个有一个干燥的时间，雪料灰经过长时间的干燥之后它会结成很硬的块，如果您近距离的闻那个灰层的话会闻到淡淡的血腥味儿。但是呢这个灰层它是有很多层的，我们有五道灰到六道灰，一层一层的修涂，到最后一道灰的时候我们会用这个天然漆，就是半稀释的这个天然漆让它入那个灰，有一种这个漆灰这一层封它一下，这样的话就隔在下面了。 这个是第二项， 对， 是吧？第二项工作了。 学徒的时候比较艰苦的还有像打磨。因为金漆镶嵌里边您看啊，最重要的两个字镶嵌嘛，放在最后压阵。这里镶嵌是金漆里边非常典型的一个工艺，也称之为百宝镶嵌。这个镶嵌工艺其实起源非常早了，在汉代的时候就已经，咱们现在这个汉代经常会看到很多汉代出土的这个漆器里边有一些那个器物上会有那个白色的像围棋子儿一样的这个螺钿泡，就是贝壳磨制的一个白泡做装饰，凸起的这个镶嵌的这个器物上装饰。甚至说到唐朝的时候，咱们可以看到那个唐朝的那个金银制品，它那个金银锉的工艺，还有这唐朝的那个金银制器的时候，把那个金银片加入在漆里边，封在漆器之内，然后磨显露出这个金银的花纹，感觉很平整，有点像咱汉代那金银锉那种感觉似的，那种这种工艺。甚至说再往后走，这个一直发展，逐步的，咱们到了这个明清时期，它有一种镶嵌工艺就非常鼎盛的时候，它这个称之为百宝镶嵌，顾名思义嘛，就很多种了，就不像过去你说贝类啊、金银啊，这个时候的镶嵌工艺就种类就繁多了。像咱们软玉类的，像我们现在常用的这个咱们寿山石非常有名的印章料，还有这个巴林洞石，像鸡血石，然后像什么芙蓉石、青金、玛瑙、翡翠各种的宝石，还有咱们像这个早些年的时候没有这个动物保护禁令的时候还使一些这个动物制品，现在咱们都是取消这个动物制品，以这个人造的来代替，就比如说像什么过去咱们用的那个象牙现在都是不用的，都是使用这个兽骨，就是动物的骨头牛骨什么的来代替这个象牙，像过去咱们使用的这个龟 那个乌龟那个玳瑁龟海龟壳那些现在都使用那些红木的木雕来代替等等的，这样呢品种镶嵌品种非常多。镶嵌工艺啊，它既是金漆的顶级工艺，同时也是操作步骤比较难的。其中有一项学徒经常会干的就是打磨，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些镶嵌，经常像我们大型的那种镶嵌作品，大家也可能见到过。这个百宝镶嵌工艺中，它很多花卉题材的，像那个花的那个花瓣和叶子的部分，都是手工用那个铲刀一刀一刀雕刻出来，有点像牙雕那种浮雕那种感觉，手工刻出来单独的一个立体片。 也得会雕。 对，还得会雕。然后在刻的过程中，你还需要那个刻完之后还需要打磨抛光它。这个抛光是不可以用机器的，因为软玉比较脆质，而且花叶翻转折叠，如果机器抛光很容易打碎。这就需要我们用一种叫错草的植物。就是有点像桔梗， 用一种草， 对，用一种草，有点像桔梗那种感觉，小麦的桔梗那种感觉，然后蘸着那个砖灰，然后去磨它，一点点给它磨，用手磨。 哎，这个草我感觉它的硬度能去把一个软玉去磨出它的造型吗？ 磨不了造型，这个是雕刻完之后，它只是用来抛光，就粗磨、细磨之后，刚开始也是用砂纸磨，然后到最后磨到最精细的时候，用那个错草磨，错草完磨完之后，还需要用手去磨。直接用手蘸着灰，拿手就搓大拇指的掌根部分这个位置去搓那个。然后我当年磨这个的时候记忆犹新啊，当年那个时候冬天环境也差一点嘛，在自来水池子旁边磨，冬天的时候凉水很凉，磨着磨，经常是磨着磨着磨着，你看水就往下滴，那个水就变成红色的了，然后自己一看手指头就磨破了，因为长时间泡在冷水里嘛， 没有知觉了， 对，手就没知觉了，手都磨破了，有的时候磨狠的时候那手都会露着那个露白茬，就露着骨头茬那种感觉，就露骨膜了，都就磨狠了，因为你感觉不到疼嘛，就手又泡的时间长了，就磨磨磨磨，有的时候就滴。 咱不能用热水吗？ 那个，他为什么不用热水？因为很多时候冬天的时候，那个石片比较凉，如果热水一冷一热，容易把石片激炸了，就裂开。还有一个是，如果你要用热水的时候，你老得去换水，你影响这个工作效率。那时候师傅学徒很严谨，用师傅学徒的时候都是凉水，没有说惯着徒弟用热水。当然现在啊。不一样，现在都是那个咱们都是温控用热水什么的，我们那时候学徒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学习的经历，这才是到了这个打磨的这一层，还没有到后面真正上手去做这个金漆镶嵌的这一个过程的时候，已经非常的苦了，而且已经应该学了不少时间了吧。 对，一般的金漆传统工艺，刚才我说过嘛，一共七大门类的这个工艺，加上这个木工制作，还有这些刮灰啊、刷漆啊等等，这每一个步骤一共几十道工序吧。每个工序如果想学的话，基本上最快的话要3个月才能从那个完全不知道到符合一个学徒的标准，需要3个多月的时间，然后你才能达到学徒的标准，你可以上手跟着师傅去干活了。当然这个干活也是给师傅打下手，不是说直接给你个完美的作品去做，那损耗就大了。 所以你在学徒到自己上手去做一件完整的作品用了多久呢？ 从学徒到自己做一件完整的作品大概用了将近4年的时间。 4年的时间。 对， 我觉得您还蛮能坚持的。没有觉得就是太难了吗？这个 对，因为这个金漆镶嵌，其实像如果咱们现在理解中啊，如果你在一个公司，就是很多我的朋友什么的，在一个公司待个2-3年，就感觉自己是老员工了。但是在金漆镶嵌，基本上我们10年起步。对，您待10年啊，行，你入门了，你入行了，才刚开始。对，工艺美术行业老师们有一句口头禅，说的虽然是那个很俚语啊，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工美行业不养老不养小。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如果岁数特别大了，你手也哆嗦了，眼也花了，你可能做不到那个最顶尖最辉煌的时候了。但是你小的时候，比如你年轻20几岁，眼神特别好，就是手也稳的时候，你这个工艺技术你的沉淀又不够，所以说工艺美术这个一般的工艺美术匠人，他最为辉煌最巅峰的时候，也就是像那个38-39岁到50-60岁之间，这个10-20年，也就是这个时间段最辉煌，因为是身体体能啊、经验技术啊各方面都是最顶级的时候。 所以你的第一件完整的作品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我记得我第一件做的作品应该是一个作品类的一个隔断性的东西，有点像咱们家里的穿衣镜那种落地式的穿衣镜，但是体型要比穿衣镜大一点，直径大概是那个1.5米左右，横宽那种，高大概2米，一个落地式的一个作品，百宝镶嵌工艺，前脸背后是那个彩画金漆平金开黑的工艺的，两种工艺相结合的。 那我觉得第一次上手的这个好像很难哎。 这个传统工艺做的时候，不可能说像咱们想象中，像那个做陶艺或者什么一个人、 我先做个小的， 对，我自己一个人做一个试。 嗯， 这个金漆是不可以试的。首先呢，这个还有一点是什么？金漆镶嵌它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金漆镶嵌工艺不像，比如说你看有的玉雕大师从那个设计制作到选料，就是一个人就自己可以完成， 对， 同意完成。但是金漆镶嵌呢，它涉及门类太广了，因为我们是大型的这种家具和摆设，陈设器小件你可能自己去做，但是大件你很难一个人完成。所以说呢，我们也需要首先像那个我们需要绘制设计图，我们有设计图和方案，然后我们要去跟那个木工师傅去沟通，然后做木框架做好之后呢，再有这个做灰层的师傅去做这个灰层，去刮灰就处理。然后呢，再有专门做漆活的师傅去做这个漆工。这样做完之后才是一个完整的漆器胎体，然后我们再在胎体之上上工艺，像镶嵌呀、彩画啊什么等等，根据这个设计的图纸和纹样进行这个工艺制作。所以说金漆镶嵌是一个群策群力大家共同完成的一件作品。 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当时做这个的时候吧，这因为第一件作品，当时我记得应该是做的那个鹤鹿同春的一个题材。这个鹤鹿同春呢，首先我是设计方案的时候，其实稍微取了一点巧，选的是故宫有一个壁饰，就挂在墙上的一个画儿，鹤鹿同春的一个镶嵌的壁饰，我是仿制它的样式去做的。为什么要仿制它呢？因为这个其实就这个市场而言，尤其是传统工艺美术啊，当然创新固然是好的，但是很多时候吧，这个创新的时候，这个它的受众范围不如这个纯传统的这种受众范围广。因为我如果做一件东西，我跟他说有出处有渊源，你看故宫现在哪个店挂的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咱们材质工艺什么的，这样的话呢，这个消费者或者是这个收藏者啊，他会非常的欣喜，他就对这个很喜欢。我们像这个传统工艺美术手艺行业吧，我们毕竟还是要从这个生活生产出发的，因为毕竟咱们是金漆镶嵌是公司嘛，是厂子，不能说我们这存做完之后就自己存着玩了。很多时候我们要考虑到市场，所以说第一堂选这个鹤鹿同春这个题材，在中国传统这个故事中呢，寓意又好，长寿嘛，健康嘛，鹤鹿同春嘛，而且它这个题材一般情况下，它的这个镶嵌嵌料的这个不会很复杂，因为如果花卉题材，您看一朵花不能两片叶子解决。对吧， 对， 它需要几十片叶子，然后几组花朵，它的那个镶嵌嵌量嵌件量很大，所以说我上去时候第一次做的时候我没有敢选择那个，因为我当时就在想万一做的不好，这可能就会就跟您说的似的损失很大呀。这个硬木的胎体本身就是红木的胎体，光这一个胎体它可能价格就在几万块钱左右，如果再做坏了的话，这一件作品几十万的成本可能就是损坏太大了。所以说呢，就是先选择这个题材，第一题材好，第二这个工艺不是嵌件不是很多，不是特别复杂，就这样的话可以把嵌件做得很细致，因为你嵌件少的话你可以把工艺做细一点。然后呢背面选择这个，因为很多咱们看到很多影视剧作品中，大家看到屏风，很多甚至很多人认为屏风就是一面， 对呀， 对，就是一面有花纹，背后什么都没有，黑的，或者说就是光板。其实如果大家仔细有时间去看故宫里看一下金漆镶嵌啊，真正的金漆镶嵌的这个作品，不敢说百分之百吧，70%以上，这个背后不是人，就是按我们说就是那个不是前脸不是看面的那种，背后的位置也都是有活的。像百宝镶嵌的屏风正面天然宝石镶嵌的满满当当的画面，背后一定大多数啊都是以这个金箔彩绘或者搜金山水画的通景的山水画，或者是那个花鸟画，非常的精致。因为金漆镶嵌是标准的皇家工艺，过去它就服务于皇帝，一定是精益求精做到最好。我们常开玩笑嘛，有人问我们这个金漆镶嵌你们这个什么标准啊是什么呢，当时我们跟他开玩笑说嘛，我们标准就俩字儿，玉质，没标准了，就这个。对，所以说当时选择这个平金开黑做的背后前脸是百宝镶嵌，然后这个整体的这个外框是一个做平的造型，外框的那个边框，那个细细的窄的这个边框的上面的雕饰的花纹都已经选好了，选的是唐代时期的卷草纹饰。为什么说这个明清时期比较盛行的鹤鹿同春题材选这个唐式的卷草呢？还是因为这个唐朝的时候这个卷草这种感觉啊， 它这种缠枝啊，这种感觉富丽堂皇。比如咱们现在看很多日本的这些器物，它就深受这个唐朝时期这个影响，像什么这种藤蔓呀、这个缠枝啊、卷草啊，这种纹饰它非常的盛行，这种有给人一种饱满和富丽堂皇感，对画面这种冲击力效果特别好。所以说当时就是做了一件这样的作品嘛，也大概是用了那时候做的比较慢，大概是用了近一年的时间。 一年的时间， 对，因为那时候是摸索着干嘛， 嗯， 也是刚开始摸索着干，很多工艺都是尝试，有时候做的可能做到一半还觉得这是不是又不合适啊，这个咱们 也不能返工吧。 在没有完全彻底的，像比如说嵌件做完之后拿起来不满意，你没有嵌到上面的时候，你可以再重新做这个嵌件，当然损耗量大一点， 对， 但是是可以改的。比如说做完之后一看，哎呦，这个活怎么那么，一看跟人老师傅比 有点糙， 对，有点粗糙了，这怎么都变形了呀，这翅膀没展开呀，什么的，这画的这块画的不好啊什么的，就给它处理掉，重新再去做，然后直到达到自己满意为止。所以说期间呢也反复了很多次。金鸡镶嵌公司其实就这点好，对年轻人很包容。现在当然更包容了。那时候你想，这个其实工料损耗成本还是，要是搁一般的私人，可能要跟过去老一辈的学徒，那师傅就那挨打了就。但是到这现在，可能是一看，为了培养你嘛，就是你做错一点、做坏一点，可能就可以原谅你，可以给你修改的机会，同时师傅也会指导你。你只有你错了，你才能知道你该改哪儿。如果你就是做完之后自己都没觉得没错，那就麻烦了。我当时我们那个老师傅就是说嘛，说哎没事，错了别担心。那时候自己也年轻，也小孩，觉得哎呦，你看这一弄坏了，这料也很贵重啊，领出来的料都比较贵重，好，这好几千块钱的料这就坏了。然后那时候老师傅就说嘛，如果你第一次做就感觉一点都没有问题，你做完之后觉得特满意，那可能以后就没有大出息了。因为什么？你自己连错在哪儿你都看不出来。所以说呢，做的时候也有很多的这种调整和修改，这样耽误的时间就比较长，历时一年，然后最后也算是完成了吧，然后效果还是比较满意的。特别好。本来想去参加个什么评比或者是什么的，结果就是放在我们那个展厅里哈，也就是两周多的时间吧就被人请走了。 哇， 所以说还是挺可惜的。 我觉得这个反倒是一个市场对于您的作品的一种肯定。 其实主要是什么呀，就是咱们金漆镶嵌这些作品嘛，首先我们到现在为止都是秉承着这个传统工艺的标准技法。我们内部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是清宫造办处第几代传人，比如像我们都是那个第七代传人。为什么是这么说的呢？因为这个金漆镶嵌呀，从明清时期甚至说更往前，这个北京这个辽金元明清这么多朝的这个古都哈，这个皇家这个宫廷文化，金漆镶嵌一直伴随着这个皇家，它就可以说是没有离开过这个紫禁城。直到这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的时候，宣统皇帝退位了，这个匠人流落民间，咱们现在很多史料你就可以查到的，像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的这个苏明堂、韩启龙两位，一位是因宫内的活，一位是因宫外的活，两位都是当时那个内务府造办处的那个下属的工匠。他们流落民间之后，在北京城开设的作坊，一共到咱们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一共开设了16家作坊。然后1956年的时候，周总理亲自批示公私合营嘛，又把这16家合到一起了。所以说金漆镶嵌有点像他们说那个叫什么万世一系哈，从来没散过，一直就是这么传下来，一代一代的。所以时至今日，我们和故宫的这些这个里边这些金漆镶嵌的这些匠人们还是有这个传承关系的，甚至说我们的作品跟故宫的这个作品的工艺技法呀什么的都是一样的。 之前我看就是有相关的资料哈，您也在故宫修过文物是吗？ 对，是当时是参与过一段时间的他们这个修复工作。因为那个当年咱们这个故宫是大规模的文物修缮的时候吧，那时候有一个纪录片叫《我在故宫修文物》， 对， 还挺火的。当时拍那纪录片时候，我们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在故宫做那个漆器类的修复，就是礼乐的乐器和那个车马轿舆这种器物。 一般情况下咱们说这种文物的修复哈，大概一个秉承的观点就是修旧如旧。那如果说我们这个金漆镶嵌的修复的话，比如说那个金箔哈，在我的理解上，它可能是不是新贴的和后贴的它可能颜色上会不一样啊？ 对，颜色是会有差距的。就是咱们看到很多那个宫廷类的这个器物都是金光闪闪、金碧辉煌，很多人都问啊，包括我们金漆镶嵌，去金漆镶嵌这个，在我们这个展厅里，因为我们有很多展厅嘛，是免费对外开放的。我们那个展厅里，你可以看到很多这个 金漆镶嵌工艺的，其实特别简单。您看到的凡是黑色的漆器，上面有这个金色的这些纹饰的，这些不是说咱们拿颜料画上去，所有的都是纯金金箔贴纸制作而成的，就是这些图案都是用金箔贴纸，然后再用黑漆画出这个线条，所以叫平金开黑。很多人都说这个为什么就是纯金金箔大量的使用黄金呢？大家都觉得是不是皇帝土豪啊，有钱呀、 啊？是啊，不是吗？ 身份的象征。其实大家想简单了啊。对于皇帝来讲，这个、富有四海，黄金什么的，如果他要真觉得这种黄金是一种身份的彰显，他就拿纯金打那把椅子了，他就拿纯金去做个柜子，他就没有必要这种贴金箔了。是因为它其实最核心的出发点是在哪儿？是因为这个黄金是稳定性金属， 嗯， 金箔几百年它那个颜色依然金光闪闪， 嗯， 就包括我们看到很多壁画或者那个佛像类的这种壁饰类题材，明清到现在几百年呢，您看到它里面贴的金箔的时候，你依然能现在能看到这种金光闪闪的质感。这就是皇帝他对这个金漆镶嵌器物的一个核心的思想，他觉得这个器物，他这个时代的做的这个器物，并不是说简单的一些日用器，它其实是一个时代的脸面，就是这个皇朝的一个象征。 嗯、 我刚才也说过了，工艺美术的繁盛一定是在盛世， 嗯， 就是辉煌时期。所以说呢，咱们很多古玩界的这个很多老师们，咱们去鉴赏鉴宝的时候都会说，哎呀，什么乾隆时期、康熙时期有盛世之气哈，什么嘉道年间就衰败了，这东西就不行了，这个瓷器就没落了等等一些，这是能从工艺美术作品中看出来的。所以每一个皇帝都希望他所在的时代的这些器物能永远长长久久的，或者哪怕说最大极限的长久的保存下去，来彰显他这个时代的富庶和脸面。所以皇帝才会在金漆镶嵌这些工艺中大量的使用金箔，并不是因为他说他去炫富或者是等等的 凡尔赛是吧？ 对对对， 嗯，所以说其实它里面哈、啊、还是有比较深的文化底蕴在里面的。那我们现在这种金漆镶嵌的这个工艺哈、啊、还是全部都是手工去做的吗？ 现在咱们所有的工艺基本上还都是保持着这个纯手工，但不是说百分之百一点机械化程度没有。比如说过去的时候，那个很大的木料需要两个师傅拿锯子在那儿把这个木料锯成木板，需要锯好几天。现在这个工艺可能是被电锯所取代，我们用电锯。 嗯， 但是其他的像什么攒装啊、雕刻呀，这些工艺全都是纯手工的，包括我们的刮灰、刷漆，还有这些图案的绘制，还有这些镶嵌嵌件，拿手工去打磨它，手工去雕刻它，都是纯手工去操作的。机械化程度不足10%。 对，那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它是重点的那些工艺的那些技法，还是需要手工去 做的。对，纯手工。所以说，包括我们金漆现在所有制作的这些器物啊、榫卯结构啊等等啊，都是纯手工制作。很多人都问过啊，大家因为咱们现在受到这个欧美这个包括这日本的工匠影响，大家都觉得这种金漆镶嵌这种纯手工的东西不得是天上的这种啊，就是这几十万上百万都是这样。 是啊， 对，其实并不是这样。说句实话啊，金漆镶嵌很多的器物很亲民，甚至说就像我家里有的这个床或者柜子，我都是自己我们金漆镶嵌的作品。倒不是说因为自己有多奢华去选择这种东西啊， 嗯， 就是因为我去宜家看了一下，很多宜家那种板材家具卖的就什么五斗柜什么横柜都比我们还要贵 啊。是吗？ 对，很多人都很震惊，很多人没去过金漆镶嵌， 我也很震惊。 对，就是很多人去看我们那之后都惊了，说这种东西，然后反复的问，这没错吧，没错吧，对， 少加了两个零是不是？ 对，因为什么呀，像我们师傅老一辈的师傅就常教导我们，学徒时候就教导说，永远记住了，金漆镶嵌做的是手艺， 嗯， 不是买卖和生意啊，工艺美术是很艰辛的。 这样哈，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请您用一段话来推介金漆镶嵌，您会怎么说呢？ 用一段话来推荐金漆镶嵌呀， 嗯， 可以说是金漆镶嵌，就是按照我们师爷那句话嘛，金漆镶嵌以7000载之躯成中华5000年文明之魂，然后北京金漆镶嵌工艺是全国最具皇家宫廷代表性的漆艺，唯一正统的传承了皇家宫廷御艺漆器，代表了北京的皇家宫廷文化及中国漆器文化之大成。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金漆镶嵌。 好的，非常感谢您啊，今天做客我们的活力会客厅。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呢只能到这儿了。那后面呢，也希望您呢发一些图片给我，然后我会发在我的微博上面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哈。大家可以在我的微博主持人曼宁这个账号上面哈看到我们今天侯老师的一些作品啊。